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拳打死奸诈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十年官司，今天才得不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波浪歌手，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德，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是东欧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家军犯死意，女里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破死人，跳女大锁却神意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个娘神意当中总分半些个一次等，不知娘难，所以你家军回到村子上想半头死个你，沈亚军那行三万你，咱的兵力身高要有八尺相开，上一个刘棍有有面孔，谢谢吧。两条用美配在我身，一双刘棍有怪异有阵，都三根打不得，快看大日招风，拉大屋子。扎分两翅，两梦飞兵，头上像秃头，捏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手是几发嘴，身上像长身扎一粒扑灭，胸里就是余光长脸，腰里像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粒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阳村替娘办的，这边高升押进罪不罪，心里的让罪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外够的了，为啥与三娘子相反，因为升押进凡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十一个人，大概一旦凡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以一个人做兵器吃骨子，你个爷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养机器，那么人家就是这样，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你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父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吧，娘娘叫做我也是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抬脱的，忙得里间一杀没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 现在是一眼没得，再看他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多。哎呦，那人才没得，大大的讲，老娘，老娘啊！那汪啷一声，老娘，里向有声音走出来。只听见里向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么？戴口的从里向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偷一背过一块，不得了不能再不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一点。 孙家军一口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步，老娘孩儿做来的，老娘啊，老娘， 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那他两只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的让看，石头女子走来的，这边给我拉他。爱当的爱里拉郎哥沈家军带娘面孔一口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滴答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拉拉门去那个帮小弟兄，还有啥人来接应？那真该吃不死，为少年打扮我到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那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都收账一下，要进抢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把抓。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至于呀，受了吧。 杀了那他也真是，你都自家过里不走的，收拾吧，别其他的都收账噻，因为那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四将于啥孩子去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说那边再当为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金山金石嗯不帮这个女子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个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叫啥都没你拒绝，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拒绝。 那他一听买女子了，让都没我跟他喊龙饭。我呢，昨日子他家被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家吃他子半张，于是还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顿。不奈女子吃子，奈食场来得多。过来分过上，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 让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回家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让他把这身来大房间，虽然让铺桌上，请拿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个整。那么隔一天好点，让他种得十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向外外拿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整。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爹人是沈家军都要我的浪情况，受不了来他，来他已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来他再难控，再难种，个爹人你不肯弄他，因为来他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寒年，他高兴，真高兴的，我太心烦，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虽然早知男人做不我的大红豆子撒火圈，受了让受女子心无个力，好像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旦能让受力一样。所以老他的爹君已经看了，再难可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办法，我的爹君我当俺是高代不能女子生家去，乖战当我的高浪向地当当了一二两银子马地米，所以我到屋里来多来年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来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娘我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再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体过来当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山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上向沈家军到白驹地镇的四山打进四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上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自己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当主带里将撇主当中一找粘着，粘着当中手一个向下刮过来三个左手，各半年的个四边呢，手指是个飞死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家有在生子三者在地当里下来过江，口上起来扶着两杯随时这样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你不晓得这样讲，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同当与佛空现，今朝庞杂的浪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杂水主带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路一扎水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主带里太当当啊，主带旁边各等浪天手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跌打几浪白带白不起来，站坐当中手了浪站下来听几个上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站下来吓得不灵，您的呗沈家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几次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我被人支持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跟我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拜了，哎呦立上来让该里吃不死吃里可样子可得吃大概到了紧张哦，那么这样子也是一直你的难容翻眼睛多机智都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社会看了的人子 总归好办法。手里的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头，伸手来让旁边洗漱了一下，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头摆一摆。耍个钢就分了一定的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就晓得人家就刚给你家是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有必须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你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乌噜不少的了，你肯当你妈妈好，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头开的银子本，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弄子的把一把他一在抗大水之故嘎吃嘎的张竹朗想离吃嘞，傻娘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妖君给他睡举起来你跟来过来，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奴丹少年是来的我来的，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给你之后，你个白色的兄弟还龙虎的样子，苍蝇踏踏子头虎头虎头，你就那个羊给他我就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苦他非夸张，应该给他地当里来呗，晓得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龙我的地当里向来过过站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头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吃来个家啊，我今天哦今天根本你给你想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真浪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浪真浪啊，根本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发不心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可早睡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到底这你的个人为何错，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难道今天来再给他地当你来阿姨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地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三次你都往来的听听，我的吊拳接过来十二万扣一扣忙神眼睛身比一方，哈哈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拿那来大的门子，来大门子么给他地当里再比浪费够水，请来大比外地当里像几大以在么那周兄弟们不别个门子我给他与一把银子与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大来百米浪往事我再想白发汗，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切切吧，来大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发射手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不够脑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给给江先生说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摩皮送两年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得来，沈家军的笔记上菜睡一身挪得来 江先生拿把银子包在里手里，剩下的那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了。 实在没剩下的，刚得没清楚，五两银子又上个佛山去了。 你拿银子身边藏一趟哈，拿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对子江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给。这个老板没家人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白去的。 不要东墙，走了。 三，你得让天下来 走。 忙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马你，你马哈马作对。我可许都没是挪到屋里，挪的要全，给不了娘，归家娘，那是包孩子吧。那他一口马也不懂，人将来当了分当他的，那还迷了做对了，谁来？你少家伙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告诉不能娘听，当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我看。哦，那他现在你是只有十二娘子一个小弟兄，冯的人光是我你子，非是一个一来呀，做先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老弟你打一旦下来外加人家的我可是想着跟着一波作答去摸一摸夸人家的我不作答摸夸之后来他在山上摸子两个的切白切白至于老弟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走在啥用的啥不啥不难服音的就是每每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让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杀永然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让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做的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咱们家天色一点点蒙蒙亮来他引起来下下盘子沈家进起来母子两家的吃下盘子那他带着女子儿啊为娘的周日一带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解放之人洗去姐妹 好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我带茶铺八大健康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做主 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口口那喷得了山茶铺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那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啦这水娃他家五分 陶家五分 伪家三分水嫩美丽啊 伪家三分就能卖了好优素老娘我走了走 挑子的傻脖子像飞一样忙正白驹的真让下来近死三个人光沈家军几个火龙开 太没水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江低高北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听那沈家军浪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地浪哈哈他的刚那他刚为刚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对口对口呢 沈家军势力向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家浪间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提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现在说起来 从边浪向神秘的中光江真浪向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三七百八台都走上一万里十一台还也走几七百神压进那个都让猴子跑得了汤汤这浪向起来翘起个技术我趴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们不杀子倒闭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切中呗沈家军家乡伟大屋里吃呗但是一口可带撒布嘛确实三十六个撒布真就是三十六个一个带分马腿可为啥个刚去沈家军马撒布为的马腹的别人阿斯科技沈家军的人三个战斗吃香坡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也马里的撒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地方上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地里向吃肉听起高浪向左姑地门口来让黑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最大左姑地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你呢就算没有客人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立个人一阵一发都高门密打开立条子的扎布两扎扎塞根飞你也马里撒布也厉害子功夫再知道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撒布否则呢得别得所以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一在沈家军先撒布分马他为自己几年七百自个过着一点不合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夫他给主来飞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他米空这气一在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敢心黑子跳子带撒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带姐妹浪向去搜寻弟弟嘞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你妈他个一两个嘛这期娘妹浪和各站与个咱米空纪念了七百对一阵一阵桑姐带姐妹浪撒不带秀嘞这姐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长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纱织东东这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正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两发是让靠后挪后是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内了让撒虎十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香港啊呵叫提出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俺虽着巨火后死娘我北到行李只可可可醉那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吕名字叫八姨真让向你当自迷呢大家在家里吕东呀一个呢见你吕老板还有你见你老吕白玉的大哥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在海里吕八姨叫吕伯比我也啥个女人因为吕伯比若你一起大次的白居的真让来个人光光的不给啥了母啥啥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 李东龙的与他门开，问袁斌呢，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弟也娘们死得无声。啊，爹爹拜不离的佛祖，妹妹家不离，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大两个老伯也打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我去洋行当摩托东门开，啪，我把人家一家的。你要一个字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的来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档，还有十米种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想都是要自己谁也门上里谁也妈妈里家一百开的周三年三月，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退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先吃的也在是个大龙里洋里去扣扣，今天不知安睡着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线深浪线深浪线自家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情也。到中日家家头一人一人撒家的人最常来的沈亚金来让解密了离婚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波一米空了巴拉嗯难的哈哈小他也没哈为得落起雨去嘞，你当落雨实在是神家境的后为了让一斤一斤最够了相近解密了神家境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门就滚，因为神家境的到时候我摸对去那一两的在头时的通通在那还忙真子里波比米空了插啊不用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戏何事东杀西回会当我吕洞要米空了为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善意啊。倘是那我这科技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果子要关来起来那要试试我吕洞要的税德文章种族该死死过的呵呵正放屁嘛在啊这啊人家就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我不当心我二世谁是杀了那名空浪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果子弄乖起来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了啊我吃子生意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那个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家军的战志刚不到来后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推起心里后悔后悔发起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勾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总之马招不得命早不惜了解谜了滚开子李先生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真撒布浪砰一阵解谜了可带撒布本来写了解谜浪逼了不得一张好浪当后一起哪是人家军为例啊的人家军想可带撒布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能一家贴到屋里那个帮你 势力大多人，我对不马来战，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布一要走，沈妖精啪抽空，到你们两招是一样。慢跑！哟，那哈，那个穷举，火龙道向那里啊？吃饱了还是啊？上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丐帮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打不到，咋没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免分享，等我旅途压了你，贴他那一袋纱布，我是小事体。 一川，吕布为了让给他摆酒的阵了，有个东大太的都是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意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太的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俺们的手艺被当差了，是谁人的谁遇见的，我你们不白今天你贴他那神家经在撒布门吕布比这你的遇上的那阿忠志，你要是要扣扣吕洞要个水的，哈哈，好姐子，哥哥，红旗大，当我两个没事来，我这个忠志洗不得，靠他的一阵，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在前头，那等的前面浪向海一上，地里向几个后旗。谁听得见？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向抽动，杀死！手里向拿着钢棒，必得！如果不拿着猛兽使上来，总局不上心不耐，今朝你得罪这个吕洞家，何事杀了我吕洞家面孔，让我随手贴出来带纱布雨纱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家的水头，哗啦，狮子又往对镜一打，吕伯伯，斗棍出身，余两级三家嘛。于是个球队忙神要进对胸，总局，你试试我吕洞家水头照弹。啪！一柱子，沈家军磕进来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嘿， 连忙逼上一提，吕伯伯呜，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左手忙正吕伯伯右手老，水嘎子扎抓牢，嘿，硬啊！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来做中主啊！哇哇哇哇哇哇！不对呀，你要走走。沈家军那里的，一万分钱不用出来，这边够用得上人城干一波。吕伯伯一阵痛得拉翁。沈家军他手水抓了那吕伯伯打雨水，沈家军他打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女光，他一记女光，他那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伯那迷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趁起来，自个不比血哒啦哒啦的用，不了沈家军隔一记女光，牙齿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空去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摆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十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在大雨水忙将吕伯一见一浪扎一波扎牢，我猎人到小鸡子上一发拎起，在他左手忙将吕伯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一个人手里一举哗啦身体拔出来。李米阳一个后子冲浪，吕老板来早，来个温室，够得来我你吕老板为料的照当。这后子手里像拿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着沈家军对狼枪，一起哈我。沈家军客气来钢棒对狼枪哈上来，好啊， 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像这个吕伯比个人，拿吕伯比个人猛正刚帮郎想粘当起了没好，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东方了，东方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个浪子啊？就你看这个马大伯的种子，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走开走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你放心啊，马大伯的种子，你看看我的手头，嘿，来人，你手里像拿一条鞭的。忙正神爷经连发家长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直看到神爷经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推浪一来家长啊，副爷经，哈哈，你慢慢叫，嘿，我是一向吕伯的人，连发家忙我都坐下去白喊一边在忙正吕伯的家长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勾勾心里向靠啊，这年头那吕伯比一张字是个诗人，蹲了给他背对的阵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进，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斗起两局上。希望阿姨上面杨烈的后继大高档级看的年吕伯比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谁拉这个人光大龙米杨烈张望最大家的一口二番就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男的十里一里那让给他白天的阵容你手用一兵同胡的一百里服个人当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代税。今天你老板发射线去得来里可不真正他在对上总统。那龙方哈萨比我来做车卡。嗯，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压紧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到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个神来的。哎呀呀呀呀！你吕老板不认得你，这代人，你别动枪。哦，我晓得，俺是一代纱布贴来狐狸的。好知道，俺是得听话哦。我带纱布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立强本来一手是摩地上挺寒的，所以一个在后几天得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纱布贴了狐狸王是疼做的一个嘛连起。我带纱布呢，贴在给他简历上，放在人家的身边。沈家军两大手扎了吕伯比袋子里面杨烈走到后几口来听接成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扫伯母在那里啊支起来在啊你来吕嘛分人在那你吕来在所以刚刚得在那边是这东西在为啥口面哎哎那你吕来在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原话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楼社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自家行李向后几个必得哈的家狗过了 那一代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女俩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别动 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 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一代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你们里出来中间之理我也得上个胆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帅吧忙好他嘴到屋这里 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嘴巴一腿踢在湖里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那嘴巴，他动手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那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分用的呢，是所以都在呢，你们不要同去。这个一代人光嘛，事情嘛不大，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啊，马啥不给看，马啥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想往一周年的，哼，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不也不知道的，马那个不还给还给给给就是给给你吕老板刚刚得在之内，我那个啥不贴了屋里三周以外把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你发发理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发发理子吧。沈咬金一听，礼貌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卖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块吃。 给给，没哈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就是做批发的，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不落去的，没那哈。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我，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找，我只梦里去让看看，没让过来。唉，带上眼睛看看。再就是个有点势力嘛，这些辰光哈我不着打不够，有事乃至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那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为有的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就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草不忙上高的，你那边办个什么？ 我这这帮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家忙就你的，单地扛。 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忙， 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单地是反动搞。看看没哈没哈，昨天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管的也得给我都是没哈给，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三十个嘛距离，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人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吧？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人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对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也靠 这一家不分手，年子四外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年子往兄弟对抗，带吕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真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乡去，这样最说两后子过来看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枪，

魔花重着， 嗯，作者管了。 他也先许个重着，待我谢帖，还谢帝哦， 你当谢帖的。 贤婿的重着，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山？ 贤婿的重着，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云。 哎呦，何有你老人家风尘，我们赵郎得中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重着他人在哪里哦？ 哎，老苍头 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喽、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叫人好喜呀、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别有情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喽。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哟。 哎呦，我去。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哟。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 惹人掉进冷水盆。 你讲些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哟。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岳母稍待，我去写 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哟啊。 你这是，哎呦，怎么讲呢？ 小姐。 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走上。 参见段吏部， 看你跟话。 是。